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9集，陈大老卷24，二小姐才是幕后大佬。上。翌日一早， 已经破解了端口，只需要最后确认不是双向毁灭文件就行。 何晨就把电脑还给了何景欣的部下，看着于贤思考了好一瞬，才道： 你有没有商务车？ 于贤颔首道： 嗯，还在。 他跟何景欣关系密切，虽然被何晨从里面捞出来了，但上面停了他的所有职务，但调用一辆车也不麻烦。 OK。 何晨打了个响指， 带我去机场接个人。 说着他发短信给程晶，让他不用再安排车了。于贤让秘书去稽查院把家厂的八座商务车开出来，出门的时候刚好碰到于父。于贤出来的事是秘密行动，外面没有闹出太大动静，最近几天稽查院都风平浪静，又像是风雨欲来。看到于贤，于父整个人一震： 你怎么出来了？ 于贤看了他一眼没说话，直接让秘书把车开走。身后于父看着他车的方向一直没有动。这一会儿京城不是特别堵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机场。一路上秘书跟于贤好奇都没敢问何晨要接谁，毕竟两人都清楚地认识到，自从何景欣出事后，何晨的一系列都让他们看不懂。在待客处待了十分钟，何晨就看到了从出口出来的两人。他在秦冉的婚礼上担任摄影师，还拍了一期唐军的养老特辑，跟唐军也很熟了，直接朝唐军挥手： 唐老，这里。 唐老没带什么行李，老李跟在他身后只背了个背包。看到何晨，老李恭敬地弯了弯腰： 啊，何小姐。 别这么客气。 何晨朝他摆手，又跟唐老先生介绍了于贤等人，一路往停车场走。 小玲呢？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 哈，小玲还在学第三轮，她天赋很好。 唐军笑了一下，不过眼神还是看得出来急切。何晨也着急，等着唐老先生跟秦冉两位大佬确认不是双轨程序，当下也没有多说，直接让他们走。20分钟后，车子到达秦家老宅，门口的警卫看到车窗后何晨跟唐军的脸就放醒了。秦修晨也刚到家没多久，他正换了一套衣服从楼上下来，看到何晨跟唐军，他容色平静地往这边走。 冉冉他们都在楼上，唐老，你们跟我上来。 好。 唐军已经等不及了，这是他妹妹失踪这么多年唯一留下的东西，他直接上楼。秦修晨不紧不慢地跟在一行人身后，旁人走得急，但他不急不缓的，像是在走红毯。楼下只剩下陈宇跟何景欣的秘书。 哎，来这边坐。他们估计啊还要一段时间。啊，我是秦影帝的经纪人陈宇。 陈宇同秘书介绍自己。两人交际能力都不差，没有两分钟就不动声色地摸清了对方的底。看着秘书担忧的样子，陈宇喝了一口茶，宽慰道： 哎，放心吧，你们何院绝对没事的。 何晨、唐军、程俊，这三个人不仅仅代表着三个人，背后代表着三大势力。这三大势力联手，连肯尼斯都要掂量掂量，更别说还有个秦冉。何景欣的秘书点点头，没再提这件事，反而转了话题。 刚刚我们二小姐接的是谁啊？ 京城又有新的血液入住了？ 之前封家就是新入住的家族，眼下短短三年早就超过了一般老牌家族，他估摸着京城也没有唐这个姓氏。 你说唐老？ 陈宇喝了一口茶，他最近对何晨特别敬畏，因此对这位秘书也是有什么说什么。 哦，我听程木先生说，他之前好像是黑客联盟会长。哎，反正他们一家干什么的都有，不过现在呀，他只叫小侄子了，以后还可能叫重侄孙。你没事吧？ 楼上秦冉等一行人都在书房，唐军到的时候秦冉还坐在电脑面前，把电脑转过去给他看。秦冉起身给唐军让了位置。您看看。看着熟悉的老旧页面，唐军恍惚了一下，才慢慢走过来，坐在位子上看了这页面好半晌，手试着按了好长一串代码，说道： 是我们黑客联盟的标志，但这不是我们内部运行的代码。 唐军也不知道他妹妹是从哪里弄了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代码的。上飞机前，秦冉给他传了一段源代码，他在飞机上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。 交给我，用不了两天。 唐军坐好，开始调编辑器材。 这个源代码跟我们以往接触的完全不一样。 他刚输入进去一段代码，才发现这些源代码已经解到最后一步了。唐军手一顿，身边的老李拿出来 U 盘，还没有递给唐军，就看到唐军这样，不由愣了一下。 老爷，怎么了？ 唐军反应过来，他看了老李一眼，然后把目光放在书房其他人的身上，顿了一下才悠悠开口。 这些源代码不是已经解开了吗？ 程俊放下文件，听到唐军的话，他侧过眉眼。 对， 谁解开的？ 书房里没人说话，只是下意识地看向秦冉。唐军也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一样，他看着满屋子的人，理所当然有半点不惊讶的表情，心脏病都快要犯了，手也更疼了。他单知道秦冉电脑技术好，无论是开发的软件还是做的构件都十分超前，当初还想要把秦冉拐回去跟秦灵一起训练。他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，开启启动码，联系秦冉留在页面的程序码，他开口询问： 是最后的双向毁灭文件？ 提起正事，秦冉也收起了漫不经心的表情。对，先看这儿。秦冉已经解了一晚上了，眼下又有唐军在，两个站在黑客金字塔间的人物联合起来，确认双向销毁木马很容易，尤其是秦冉提出来的几串代码让唐军大感惊讶。秦家书房很大，这两人解代码，程俊就跟于贤谈接下来何景星的事儿。 坐。 程俊抬头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手指干净修长，声音温润有礼。于贤从未正面接触过程俊，更别说书房里面好几个人都是京城那些人口中耳熟能详的人物。他十分拘谨地坐下。 程先生。 程俊同他打了声招呼，才把牛皮纸包的文献全都递给他，慢慢说道： 你先看看，这里是何景星所有的资料。 提到何景星，于贤就没有那么拘谨了，连忙接过来看。程俊就等他慢慢看，他则是往沙发上靠了靠，余光注意着秦冉的方向，右手懒洋洋地支着下巴，从侧面看过去。大概十分钟，于贤就看完了资料，整个人有些茫然地抬头。程俊收回目光， 看着于贤的样子笑了一声，才开口解释。 我没想到何苑是陈杰的姐姐，她跟那位差点让我都打算提早暴露，不过也刚好有陈姐在，这件事情更好办。他们的端口快要进去了，等结果出来后，我给你一份公文，你就能去把何景星带出来了。 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。程俊查到何景星的时候，并没有仔细查何晨，何晨的资料在129也是 S 级加密状态，他的那些手下没有特殊指令是查不到何晨的。这些人主要是把中心放在何景星、于贤还有于家这三个地点。谁能知道表面上何景星才是重心的何家，还隐藏着何晨这么一个人。程俊说了一堆，于贤听完了但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他脑子里轰轰鸣鸣的，如今只有一点。程家这位太子爷叫他小妹什么来着？陈姐。于贤看了程俊一眼，说起来他还是何晨姐夫对吧？秦冉跟唐军一连讨论了一上午，终于解开了秦老夫人留下的这个端口。进去之后，里面是一份 S 级别保密协议，左下角有京城实验室的标志。程俊站在秦冉身后，看着这份没有打开的 S 级别保密协议，眼睫微垂，说道： 是秦老爷子跟秦老夫人签署的保密协议。当年那件事儿，太多无名英雄了，只是秦老夫人的协议资料一直没找到，今天总算归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